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因应明年总统、副总统及立委选举，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南下高雄市警局，替警察同仁维安工作打气。媒体问及台南市警局长黄宗仁回国警政署副署长的人事调整，外界批评荒腔走板。徐国勇强调，副署长的位阶高于六都局长，也高过刑事局长，仅次于署长，属于警察里面第二高阶。六都局长也得接受副署长的指挥，他不晓得外界怎么认为副署长的职阶比六都局长低，希望各界不要过度联想，以免伤害警察的领导统御。徐国勇指出，这次黄宗仁再次调任副署长，警政署长陈家清是要借重他在地方的查会经验，还有行政常才，也是正常轮调，他尊重署长的用人考量。不过根据全国警察机关升迁序列，警政署副署长和直辖市警局长、刑事局长都是警监一阶，不是徐国勇说的副署长直接绝对高于六都局长和刑事局长。民进党前主席徐信良今天指出，从竞选利害考量，他不认为把陈水扁关回去有利蔡英文总统的选情，但特赦陈水扁或许是个值得考虑的险招。陈水扁在脸书粉丝专页勇歌物语贴文，2020如果选情真的不利蔡总统，有人酝酿建议蔡总统在选前把他抓回去就能连任成功。陈水扁还点名就是许信良出谋划策。许信良今天透过脸书回应，陈水扁近日似乎患了焦虑症，居然深夜发文，还担心他会为了2020蔡总统的胜选建请总统把他抓回去，真是杞人忧天。徐信良强调，他不是蔡总统竞选团队的成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次，从竞选利害考量，他不认为把陈水扁抓回去有利蔡总统的选情。正好相反，我个人认为特赦陈水扁或许是个值得考虑的险招。他一直认为特赦权是宪法赋予总统的特权，总统基于整体国家利益考量行使这个特权，不应受法律限制。1111人力银行200,000笔求职者个人资料外泄，1111今天承认8年前把子网站委托外包制作的时候，系统受到骇客入侵，已经向调查局、刑事局报案。1111已经为所有求职会员投保第三人责任险，保障会员权益。国外知名的骇客论坛突袭论坛，一名骇客贴文握有来自1111网站200,000笔使用者资料，包括了身份证字号、姓名、生日、电子邮件、手机号码、地址，还有工作公司名称。这个论坛为付费性质，为了取信于人，骇客截图12笔资料，列出详细的个人资讯。111今天指出，所有会员资料都是提供给合法厂商甄选适合人才，但是却非法外泄。至于是不是真如骇客声称的200,000笔，目前无法掌握，只能交由检调单位侦办。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3点，来到10,873点，成交金额122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17点，涨幅1.99%，21,4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9点，涨幅1.41%，20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0点，29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2点，92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3点，28,73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371点。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Thank you。 欢迎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7月19号为人诞辰广播女神。 伟人诞辰不是122吗？ 是啊，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伟人哦。广播女神、清点教母吴玛丽的生辰，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打破所有的单元，今天就是礼物开箱日。 哪有那么夸？第二个小时要做电影吧？ 我们全部，我们现在整个录音间已经被礼物给塞满了，我现在动弹不得。 你讲话真的很浮夸， 没有办法。 大家 有看过那种 109 辣妹，就是那个踏进他自己的房间，然后完全没有落脚处的那一种杂乱感吗？哇，现在录音间就是这样，太多了， 怎么可能？ 太多礼物 ，Oh my God， 怎么可能？ 大家太爱你了，太爱你 ，Love you know baby。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如果你有在听的话，有在用 APP 的话，也谢谢大家在上面的 刷一波， 感谢你，感谢你。 星期六一早，我希望世界毁灭。这假日我不要了，反正我也将毁灭。那突然袭来，如同海啸的毁灭感，也如同海水，又咸又苦，不会变淡。每天起床，我都试过几种方式，为了发泄，用力骂过几种脏字，但那感觉不会被杀死。那是黑暗原理，而我的武器只有地上的汤匙。别想找出答案，因为那没有原因。到最后只好告诉自己，因为那是命。不爱桌上的空洞眼神，都比我年轻。到最后，这人群我还是不适应，期待着末日，我和自己的共识，或许到过时都不能拔出胸口的讽刺，用无力的手指，后置模糊的口齿，毁灭后的创造，我要创造毁灭。 在黑暗中我继续坠落，在黑暗中我继续坠落。 我觉得啊，就主持一个大场的活动，金曲奖，再加上即将自己来临的生日，两个活动的 combo， 对你来说可能负荷真的太重了，是不是？ 如果你常会觉得在坠落，你可以打开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接住你。没有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接住你。今天第一个小时呢，一样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不是啊，你的礼物开箱是这么大的礼物。 好好，我开。有人说要开直播吗？ 喂， 哎呦， 要吗？ 用什么开？ 因为现在那个广播女神手机在放歌。 对啊，我手机没有办法开， 我手机没有电。好，我们等一下，让我手机充一下，充一下。 今晚要去听宇宙人的演唱会，今晚宇宙人演唱会哦，在哪？对，我想起来了，好像我生日他们有演唱会，没错。 怎么这么好啊？ 宇宙人的演唱会比例，我真的参加率蛮高的哦。 没错。 在艳阳下我继续坠落，在寂静里我继续坠落，在谈笑间我继续坠落。 你想分享你一周大事，想聊聊天，也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小姐。小姐、 怎样？你是谁？ 你是 请问一下，那个这里是灰蝶嘛？ 对哦。 啊，我若是讲要来找迄个陈辉文，还是唐湘龙，会当找到伊未？ 你要找他们干嘛？ 我有私事要请教他们。 什么私事、啊？ 法律问题 哦。 法律问题为什么要问他们啊？ 你为什么不去问律师？ 啊？ 为什么不去找律师？我们飞碟隔壁是律师事务所啦，要不要直接去找个律师就好？ 啊，因为他是名嘴啊。 名嘴又不是律师。 名嘴又不是律师。 那 哎呦，发现怪怪的咯。 不会了，我是说他各方面都很好，都很内行嘛。 很内行，他也不是律师啊，他也帮不了 你 啊。 你要找真的法律咨询，你就找真正可以在法律上面协助你的人啊。你找一个名嘴干嘛？名嘴不过只是有点名气而已啊。 对啊，那个名气就好用啊。 名气，你觉得名气可以帮你瞧事情是不是？ 不是啊，我叔叔要请教他怎么样来处理，那这样方便吗？ 啊，当然就不方 便、啊。不一定是法律的问题啊。 那你，啊，你怎么会问我们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们又不认识他们。 你啊，你唔，伊唔是恁电台主持人吗？ 啊，你讲你迄栋的厝边头拢足熟的呢。 哎、欸，你公司同事你全部都认识是不是？ 哎呀、啊， 你可以跟就是今天有人说，哎、欸，我要认识你们公司档，哎，你可以请你档出来，我想有私事请教他，这样可以吗？ 好，谢谢啦， 拜拜。哦，这两个人很难抬杠，哎，放松一下也不行哦。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呢？ 打进来了吗？ 对。 我现在有点小心快。我是播员。 Hello。 我是的播员。我打进来了。阿力生日快乐。 哇哦。 哇，能量好强哦。 但我已经被刚刚的那位。 太容易了吧。 我现在完全。 不要这样。我们今天有做这个大的礼物，我不知道玛丽有没有看到了。 有啊，我们现在准备等一下要直播开个箱这样子。 好吧，那我就来不及说那个封面，因为来不及介绍，我只能讲一点的东西。因为这次的封面是那个孔雀画的， 谁画的？ 孔雀， 孔雀画的。 马克信箱，你就知道应该是哪孔雀， 非常美。 因为他没有署名，所以 哎、欸，你今天那个品质好烂哦，我都听不太清楚你在讲什么哎、欸。 真的假的？等一下，我换。 没关系，我是想要你快点过去。你不用再换，你快点过去。还有什么要讲的？ 我没有要讲的，我现在人在小雀进来了，我都比较打包回去了。 再见， 拜拜。拜拜，小雀挂太快。唱歌，等一下，我生日我最大。 没有人说不行啊，没有人说不行。 分享大家， 香龙， 分享大家。 我找辉文哥告诉你不要唱歌，帮我关说一下。 虽然说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哦，也不能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可以这样弄自己的喜好吗？这可以吗？秀馨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内裤 啊！ 一起床，我生理期啪！ 啊，好可怕哦！ 对啊， 这不是跟小时候尿床一样那种难过的感觉 啊？怎么会这样？如果你的节奏本来就是要分享一周大事的话，不要让我们打断你的节奏，欢迎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喽！嗨， 玛丽， 吓死我了！你是？ 我是小 J。 嗨，小 J。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酷啊！ 生日快乐啊！ 酷哦！ 谢谢你哦，小 J。 祝你生日快乐啊！ 谢谢你， 保持年轻啊 ！OK，Thank、okay, you。 哎呀，年轻才有活力嘛！是。 OK，Thank、okay, you。 好，拜拜， 拜拜。 生活着就不能低头，每天都有关卡等着你过。如果想追求那个来不易的爱能永久，得把眼光放在无尽的明天，不是现在或从前。 我的伙伴还有能量可以继续接电话吗？ 可以啊，大不了就骂听众嘛。 然后说哦，今天好有以前点点的即视感哦。嗨，你好。 喂， 嗨， 你是 飞碟广播吗 ？Yes。 哦，广播女神，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你是谁？ 啊？ 你是谁啊？ 哇， 嗯， 我 David 啊 ，David， 我 David 啊， 嗨，大卫，大卫哥你好， 因为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哎呦， 大卫哥生日快乐， 大卫哥今年贵庚呢？ 贵庚啊， 啊， 多了， 五十多， 对， 酷哦，那今天要怎么样度过呢？ 今天怎么样度过？ 嗯。 每天都自己一个人度过啊， 真巧， 乱讲，你哪有真巧，你那马克都说你那一个整个广播间都是你的礼物， 对啊，他就是礼物很多，但你知道人的就是物质方面很丰富并不代表他的心灵也一样的富足， 好啦好啦好啦 啊、哦！不想聊了， 生日快乐啦！ 谢谢喽、哦，拜拜。 两个做节目真的很逗啦， 谢谢，谢谢， 拜拜， 爹爹拜拜哦。 竟然被无视。 嗨，你好。 嗨， 玛丽，生日快乐！ 哟，你是谁？ 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哎、欸。 所以你只是要说是，怎么你们人笑声都这么像啊？ 你们是不是复制人军团啊？ 这什么使徒来袭？ 不 是 啦，什么复制人拼团？ 你们是不是约好一起？整人啊！ 还是你们都是刘德华歌迷？还是你们曾经都一起参加过《魔王大道》模仿刘德华？ 是什么？没有啊，其实什么时候哦，可以不没有打通没关系，今天一定要打通 哦。一年当中这一天，就是一定要跟玛丽讲讲话。 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怎么讲，带给我们欢乐一年吧。对 啊， 啊，然后就是 今天要表达一下感谢， 不能省省略 是， 对， 能带给你欢乐太棒了， 生日快乐哦， 谢谢，嗯、 拜 拜拜拜。 拜拜 翻脸一千遍，来自于 TZ Back。Oops， 嗨，你好。 喂， 喂，是我吗？ 是的。 是啊。 我是赛伊甲。 嗨，赛伊甲。 我想要祝玛丽生日快乐。 谢谢你。 然后我想要分享 一周大事。 对，可是有可能算是上礼拜，从上礼拜然后到现在的。 好哦。 就是上礼拜二的时候，就是去跟我朋友去唱歌，然后。 那一间包厢就只有两只麦克风， 嗯， 但是我们是四个人， 嗯， 然后常常会唱到像周杰伦啊、 嗯、 林俊杰那种可以大家一起大合唱的， 嗯嗯嗯， 然后就是当他们在唱的时候，剩下两个人没有麦克风、 嗯、 我们就唱得超级大声， 嗯， 大声到就是在外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好可怕、啊、 然后结果那天就唱得太嗨了、 嗯嗯、 隔天就喉咙超痛， 嗯嗯，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病毒感染， 嗯， 然后就一直疯狂咳嗽，然后痰就是这有点恶心， 嗯嗯， 痰就变成绿色的， 嗯 嗯, 嗯，然后我到现在还没好，然后晚上的时候还会就是咳醒， 天哪， 超级可怕。 那有学到认真就是严肃的一刻，就是不要再撕扯着喉咙唱歌了吗？ 对，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很就是讲话会就是国小的时候会那种大吼大叫的， 嗯， 然后都没怎么样，但不知道可能是年纪大了， 应该是不是年纪， 就太伤他了， 就是太伤害他了、嗯、对， 然后他就变成这样，真是吓我一跳， 嗯，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嗯，好，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九 M 八八要发专辑，你知道吗？ 最近他不是一直在陆陆续续曝光他的新歌吗？ 九 M 八八八月八号说要发专辑，你知道吗？是不是可以趁职务之便访问他了呢？ 换汤不换药，帅个午觉，有帅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帅你知道。 帅个午觉，我们帅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帅个午觉，我们帅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帅个午觉，我们帅个午觉， 你说的动作怎么这么奇妙？ 帅个午觉，我们 希望异乡人的膝盖快快好。 一秒就睡着。 帅个午觉，我们睡午觉。 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午觉，快睡午觉，杀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午觉，看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脑细胞，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一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刚好不要搞笑，我有你的脑细胞，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一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 睡睡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携手哈瓦那情人卡蜜拉，2019夏日国歌终于诞生，性感对唱撩妹情歌，请听环球尚恩曼德斯 Señorita。 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ay

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凯彤的《谁》，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云珍的一周大事呢，他说晚上去参加葡萄酒一支会，在君品宜宫、哦、所以米其林三星成就解锁。哎呦，要去摘星哦，摘星这件事情我略懂略懂。 你摘到那一颗真的就是坏掉，就黑死星啊，真是死掉星星。 因为我 I'm so sorry， 因为我就是我知道有的人就是出国什么的、嗯、就是会真的很认真的要去摘星这样子感受一下、啊、那我对摘星就是完全没有概念、啊、所以今年生日的时候呢，我的伙伴欧玛就说带你去摘星星，说泰国有一家米其林餐厅然后来台湾开这样子、嗯、我们就很兴奋的要去尝鲜、嗯、然后在尝鲜之前呢， 而且在出门之前哦，然后我就穿平常那个就是灯笼裤， 他就穿阿拉丁 A whole new world， 他就穿个阿拉丁， 还被纠正说你要穿这样去， 我们要摘星星呢。 那就是平价的，那个不是高档的嘛？ 不是，是一个庄严的心情。但是我人生第一次摘星星嘛， 是是是。 就哦，这个星星，哦， 星星也是有很多种的，嗯。 生日真的是因为生日吃很多没有吃过的东西，嗯，开心。快乐的上班族卡提亚，马克贤内助卡提亚， 怎样？ 他一个让自己开心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他会在生活中找一些快乐的事情，比如说他会定他今天中午想吃什么东西，然后他早上就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工作，然后中午就去完成他那一个小解锁，就很快乐。 你从哪得到这个消息的？ 那天吃饭时候他说的啊。 他没有这样说啊。 不是吗？ 你脑补欸。 他就是中午还想说他今天中午要干嘛干嘛，然后早上就很认真的工作啊。 他嗯，他完全没有讲很认真工作这个 part 吧？你完全这是自己加入的吧？ 不，他早上在干嘛？ 早上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作。 是 而、啊、是中午呢，就有一个目标，耶、yeah, ，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啦。啊，没有啦，认真啦，认真啦，认真工作啦。 我会教导比你好一百倍，值得一万倍好的人。你的谁？嗨，你好， 玛丽好，生日快乐， 老张， 谢谢 老张， 你怎么知道咱老张？ 老张， 那个 surprise 一个生日快乐给你啊！哦、但是我也要祝我自己，我也是七月的 哦， 七月寿星生日快乐哟！ 您是巨蟹座吗？ 啊、我是， 我也是， 天哪， 对，这个要分享一下这个一周大事哈、啊。嗯。因为我两个外孙外孙女他们在学那个朱宗庆打击乐器， 嗯， 敲那个木琴有没有， 嗯， 叮叮咚咚啊， 嗯， 那这一周大事就是我女儿买了一个马林巴木琴给他们， 嗯， 但是他们俩很会敲嘛， 嗯， 就可以去表演的啦， 嗯， 但是我就跟我女儿说，哎，好像是你想买吧，因为他们都会弹钢琴啊。对，我女儿就说，对，我早就想弹敲那个东西了， 嗯， 但是她因为她现在在瘦身嘛， 嗯， 我说哎，这个值得，虽然20000多哈， 嗯， 这个你只要站在那边敲，一天敲10分钟啊， 嗯， 你就瘦身了， 哦， 总是比你坐沙发看电视 来得好， 好太多，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周大事，谢谢两位， 好的， 谢谢，拜拜， 再见。 准备好出去迎战，临走前对我说要听话一点。 等一下，现在是又开始看起自己的书，觉得自己写得太棒了吗？ 不得不说， 在翻阅欧游点点点的你， 真的是蛮好看的。好险我没有留下这个东西来， 真的。 对啊，你谁？你谁？ 我是花勇。 哈？ 我是花勇。 嗨！ 玛丽生快。 他今天就惹毛我，他就跟我讲生快哦， 生快，生快， 玛丽生快哦，玛丽生快，玛丽，你们去看的吗？ 看啦。哦，你说寄生上流是不是？ 对啊。 我今天，我都已经做出一支那个 YouTube 影片了。 哦，是啊， 对啊，在欧马克，我的好像四点的时候会 po 在那个吧，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会重新就是再重 po 一次。 OK OK， 加入我的行列。 好的， 是在歌曲接龙吗？ 感谢你，花勇， 谢谢。 不会，好， 上班加油， 拜拜。 好的， 拜 拜。 拜 拜， 在面前，突然在后面，他们把灰吹。过期地点，每天都会必然盘成各分钟。我你懂不懂？脚步声越来越接近，感到有着冰冷黑手在身上打手印，就不会痛。它在我左边，也在你右边。它不必留恋。在我里面，他们把灰吹，耐心的等天慢慢黑。不管你感觉有多累，千万不能让自己睡。鬼，他们是鬼，鬼，全都全是一群鬼，鬼，一定死不了的鬼。 HHL 一周大事蛮棒的，他说他自己开车，然后在一老两小去环岛，然后跟儿子到清水断崖滑那个独木舟、哦、所以在那个海平面上面欣赏金黄色的太阳从海平面升起。 哇哦哇哦，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陶喆的鬼。 要去晚上要去听宇宙人吗你？ 一生中能够遇见懂得自己的知音是极其珍贵的事，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多么难得，而郭秀玉幸运地遇见了。 你从来不曾疲倦、

凭空而来，浪费自己是在世界大的最是痛快，也趁着社会时候才知道回到头来，早忘了什么是非呀不可，早忘了什么是理所应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my name is Liu Jin.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ver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要紧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有机田，有机田，我要有机田。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机田？ 很简单，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绿岛小夜曲。 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 大家好，我是江美琪。绿岛小夜曲传唱了十几个年头，作曲家周兰平大师也是国语流行歌曲启蒙者，台湾电影配乐教父，在他充满经典与传奇的一生，写下了40-50年代最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回响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绿岛小夜曲》等。八月起，由果陀剧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共同演绎音乐剧，传唱不朽经典。我朴学亮、袁咏琳深情主演，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日式古宅咖啡屋《绿岛小夜曲》的双人餐券哦。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印尼羽球公开赛今天各组八强赛事，世界球后戴资颖面对泰国宿敌伊瑟农苦战三局，耗时65分钟，最终21-18、16-21、21-12取胜，挺进四强。当上世界球后136周的戴资颖，这次除了寻求卫冕，还有球后保卫战。今天闯过了伊瑟农这一关，就只剩日本选手奥原希望可能撼动他的球后宝座。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月初发文各部会，为了加强政令宣导，请各部会考虑采购液晶电视，或找厂商无偿提供。文末虽然注明餐桌办理，但是却强调这是来自民进党立委蔡益瑜的建议。部会承办人员一头雾水，今年度预算已经框列完成，若要新增采购就只能从现有预算挪之。行政院公文就算注明建议，各单位谁敢不从？立委建议可找厂商乐捐，要去哪里找这种不乐之捐？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曾明宗指出，他当公务员和政务官这么久，从没见过立委直接发文指导部会采购，行政院还帮忙转文，过程极不恰当，还指明要买液晶电视，难道没有徒弟特定厂商？立法院负责审查预算，立委却能发文建议钱怎么花，还要求厂商无偿提供机器，还要支付租金给政府，谁愿意？会不会最后变成了选举宣传平台？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强调，完全没有图利特定厂商的疑虑，曾明宗的指控过度简化事实，扭曲拼贴行政流程，深感遗憾。郭拉斯指出，行政院秘书长依审计部来函转送各政府机关，强调建请 政府各机关自行参酌办理更换与否。行政院从没强迫各机关即刻更换新的电子看板，也从没指定特定厂商，与选举宣传毫无关联。廉政署昨天搜索了屏东县议会，带回县议会秘书长吴松勋侦讯。检察官认为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当中的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今天预令30万元交保。屏东地检署今天以侦查不公开为由拒绝透露案情，只强调案子还在侦办，相关人员涉案情节不便说明。屏东县议长周典论谈及部署疑似涉嫌贪污，也只透过幕僚对外强调他不了解案情，不方便对外说明。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指控宗教反同团体和村里长跟中国系统连在一起，质疑中国大陆渗透了宗教系统。内政部担心宗教界反弹，今天火速整理近3年两岸交流资料，强调官方没有刁难陆方宗教人士来台，而且高达90%许可。内政部指出，近3年大陆人士以宗教交流申请并且经由许可来台的案件，许可率逐年攀升，平均超过90%，也没有刁难陆方宗教人士来台。内政部强调，政府支持宗教自由，确保两岸友善正常有序宗教专业交流。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20点，涨幅2%，来到2146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7点，涨幅1.35%，成为209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1点，29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3点，92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9点，涨幅1.05%，2876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37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3点，指数10873点，成交金额1225亿。台湾彩券今年新推出两款刮刮乐，麻将宾果头奖奖金200万，每张售价200元；幸运777总奖金超过2亿2000万，奖项包括了77万70万，总中奖率30.06%，每张售价100元。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受低压带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今天屏东县、高雄市以及台南市山区、嘉义县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雨，南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及澎湖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屏东鹅銮鼻和宜兰龟山岛都已经观测到浪高2到3公尺左右的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汉姐感情好，陈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7200平地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2019台北艺术节非你不可，十国跨领域艺术家66场精彩展演，从认同出发，探索最禁忌的议题。8月3号到9月8号，邀请你一起来实践艺术。详情请上台北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他来，他唱，他征服，流行君临天下，排行万王之王。Beautiful people, baby, 红发艾德最新专辑7月12日，华纳。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5名梁静茹，如爱所愿。 第4名 CTO Started。 第3名 Ubi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第2名信为你着魔。 第1名毕淑静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近年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伍佰， 个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一只鸭子。苏慧伦的鸭子，时间来到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我们诚实电影预告院。这礼拜呢，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电影上映呢，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预告到底剪得怎么样。 哎，最近啊，这个新电影，我想大家如果你近期有进电影院的话，你应该都看过这几部大片的预告，好像不太需要跟大家讲、 大片是什么？狮子王、啊、 对、 哦、狮子王好像可以不用讲。 对啊，而且狮子王因为迪士尼开启了这个真人化的系列之后，把以前全部都是动画的、然后要把它变成真人，那狮子王它本来里面就是没有人嘛，所以它也要真人化的话，它就要找真的狮子，蛮恐怖的。 所以它就只是一个很拟真的狮子。但有一个我蛮好奇，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预告片、就有点期待你看的心得。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上了，叫什么仲夏魔，就是一个 听起来好久远了，我没有听过。哎、 我觉得昨天我看到一个影评人给他超级高分、超级高分，高分到想说这部片到底是什么啊。是我别怀疑跟再强的情敌试着比一比，打败我才能抢走你。 让我们两个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情人完整的心，别说我太孩子气。改天你家门口有人疯狂弹琴，一定是我，别怀疑。不怕跟再强的劲敌试着比一比，打败我才能抢走你，碰上了吕宾 贝多芬， 却只能摇头。 王力宏的情敌贝多芬，今天要哪一部电影做开场呢？ 因为就是大家都看过的狮子王我们就跳过，都看过的电流之战也可以跳过了吧。 电流大战还电流之战、啊、 电流大战， 这大家有都看过吗？ 大家这个也是很强的一部片呢，就关于就是爱迪生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发明家，他其实是一个阴谋者这样子。对，就是爱迪生是一个很厉害的商人啊，说他是发明家，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小时候念了这么多关于爱迪生的励志故事，到底是谁流出来的？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 转吧，七彩霓虹灯。 对啊，那其实现在我们大家用到电力啊、电灯啊，然后大家都说，哎呀，电灯是爱迪生发明，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反正就是在讲爱迪生跟他， 还有就是这个如果你以前是念理组的，你应该对这个故事会比较熟一点吧？就直流电跟 特斯拉之类的故事， 对，直流电跟交流电之战这样子。嘿嘿嘿 OK， 那刚刚 两部大片跳过， 对，这两部大家应该都预告都已经看过，所以我们就跳过。那说到就是刚刚玛丽有提到，什么预告剪的让人真的是引人入胜，非常的好看呢？现在我要讲这一部， 哪一部？ 叫做头号玩家，不是一级玩家，是头号玩家。这部片呢，一开始因为其实我这部片我是用两倍速在看，就是看它的预告，所以它前面动那么慢的话，就代表它的速度真的很慢。好，它一开始呢，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他们都穿的很像就是那种中世纪啊，或者反正就是不是现代，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那一种西方贵族古装。然后电影的氛围就很像套上了某一个比较偏绿色系的滤镜，就有点童话氛围。那穿的那个样子呢，又有时候看起来像是中古时代、中世纪，有时候又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然后有时候又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是他们的服装很明显知道就不是现在。然后他的预告片的口白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这也不是一个半古装的游戏，就是他们国外，如果你有在看一些就是搞笑的美剧的话，他们的宅男会非常的热衷于去，比如说参加什么中世纪。中世纪庆典，对对对，然后就是要去 cosplay 某一个时代的场景这样子。他说，这也不是复古游戏，这不是一部崇尚邪恶的电影。然后那个画面就跳到就是他们有就是跳很奇怪的舞，然后感觉是做某一种奇妙的仪式这样子。然后呢，跟东京海地也没关系，我不知道东京海地是谁。 什么啊？ 但是他的画面是一个戴着粉红色假发长发的女生，然后背后有一个人在，反正就是他看到那个嘴巴的 的那个画面。然后接下来这一幕说是一个女巫从一个小洞穴里面，她戴着口罩，然后裸上半身，看起来脏脏的，然后可是看起来就非常邪恶，然后从里面洞里面往外看出去，这跟女巫也扯不上关系， 然后这片到底是在演什么？ 接着下来呢，又是那个绿色，他们在树林里面，很多人开始往天空上面看，然后有一个东西这样飞过去，他说这跟超人也没有关系，好，他说其实这跟一切全部都有关系。所以就跟刚刚那个复古游戏啊、中世纪啊、女巫啊、树林超人啊，然后邪恶邪灵崇拜啊，还有，然后他讲完这些都有关系之后，他下一幕他们就开始就是在一个什么空旷的雪地里面，然后拿起枪，有的人穿的像复仇者联盟的衣服，有人穿的就是以前的那种一次世界大战的军装，然后开始彼此开枪互相射击，而且是真的会倒下的那一种。 什么啊？ 很奇妙吧？ 不怪哦， 就是这一部预告片让我觉得它的口白跟剪辑非常的厉害，但实际上的电影如何我不知道。 然后它的发行片商就是我们做这个 才开始认识的片商， 对，预告单元就一直提到就是暗光鸟，它是进了一大堆很怪很怪的片，但实际上究竟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想感受那个氛围，你可以继续搜寻一下《头号玩家》。 Yes， 那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跟之前我们讲的两部电影有点像。这部电影呢，在法国有非常好的票房，叫做《囧叔大翻身》。囧就是很囧的那个囧，囧叔叔就是叔叔的叔叔，大翻身。那其实这完全是台湾片商所取的名字。那它的翻译英文片名叫做《Sink or Swim》。Sink 就是沉下去或是游泳。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鲁蛇，中年鲁蛇，他们决定要加入男子水上芭蕾队的故事。 一群鲁蛇大叔要加入男子水上芭蕾队， 而且参加的是世界级的锦标赛。 谁家谁比谁好，能查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都说不了， 顾忌顾忌。那中年大叔可想而知，就是身材都已经 他们 发福走样啦，因为喝很多酒嘛， 酒啊， 对啊，就是他们又是白人，所以就是白白胖胖，真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然后生活失意啊，那其实就很像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就是一样，也是我记得好像也是法国电影，就关于那个有一个游泳健将，可是他却歧视，跟他就是很就厌恶同事， 他就是被惩罚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那是你的惩罚，你的处罚就是你要带领就是同志游泳队在就是同志奥林匹亚当中为法国夺得金牌，对，争光这样子。所以就一样也是训练一群可能是太欢乐，或是没有把这一件运动这件事情看得太认真的事情的人，所以就是一个严格的教练训练一群游戏人生的人的这个概念，然后又很像上个礼拜在讲的那个啦啦队，就是他进了一个疗养院的， 你说一群辣骂， 对，辣骂啦啦队，就是一群进了疗养院以后发现哦，你以前是啦啦队，然后就组成一个阿骂啦啦队，然后就是同时的这两种的 mix， 就是水上的跟年龄的囧叔大翻身。 你今年有要学游泳吗？ 算了吧，我比较想学跳舞。哎，我昨天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了两支 IGTV 的影片，让我 重燃你的武魂啊！ 对，好想把 House 学好哦，然后也想把就是比较偏现代的 Pop 学好。 哇哦！听到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夜，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小城里日和，想要变成小狗，城里日寒。

7月19到22，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等你来哦。 2019夏季国歌，全球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CTO。 是依赖，摸摸口袋剩1000块，还借你800块。不想回家，你的宿舍随便我随时来。虽然床很窄，嘴很坏，还是很慷慨。 快乐失眠的你也随时 stand by， 听我说我多悲。 慢半拍，快半拍，快半拍，慢半拍。3:32，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本周还有什么电影预告上映呢？ 本周呢，还有一部其实我已经期待非常久的电影《灼人秘密》 啊。 这部电影呢，从4、5月的时候就看到他在Facebook 上面他自己的粉丝专页写下自己的心得。 你说赵德胤导演还是说吴可惜 、哦？对，吴可惜，因为他说他之前演了赵德胤的《再见瓦城》，然后其实，在那之中呢，就有很多片约，可是那些片约全部都是要他演，就是包括东南亚的那种角色的女性。 嗯， 对，那他知道自己就是这个。对他说绝对是没有问题，可是他 不能被定型。 对，你如果演下去的话，可能就一直都会在那边了。所以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耶。他就说、哦、我不要，然后他要就是好好的，再挑就是适合的剧本。 嗯， 而在这一段期间，其实演员然后没有工作是一个很恐慌的时候。对啊，就是人没有工作都是很恐慌的时候了。 然后他也怀疑选择对吗？ 对啊，人家给我工作我不做，干嘛呢？这样子有钱赚不赚？可是呢，他后来开始学着去写自己的心情，写自己的故事。 嗯， 然后开始就是尝试了编剧，然后完成了一部的长篇剧本。 嗯， 完成了以后。然后把它拍出来以后得到了国外的影展的肯定。 嗯， 现在回到台湾发片了，在这一周要上映的《灼人秘密》，非常期待。 就在今天。 那《灼人秘密》呢？其实，在 YouTube 上面的广告也打蛮凶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 YouTube 重度使用者的话，应该也一定都会被打到。 嗯。 除了吴可惜跟除了赵德胤之外呢，这一部片还有一个卖点就是找了双胞胎同台了。 真哎、欸、不是真， 夏雨乔、宋明桦， 对，这两个人一直被人家说长得很像。嗯，有没有人要把他？就是以前曾经也一度流传过那个迷因图、那个 meme 图，就哪一个是夏雨乔，哪一个是宋明桦？其中他就是混搭这样子， 请你分一分， 因为太像。然后这他们都有演。嗯，在里面呢，其实就是在揭露一个演员他在 casting 的时候，他为了这个角色要得到这份工作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当然会是 什么秘密呢？ 沉重的，或是沉重的，就是我们这边市井小民没有参与过在这个产业太深的人，就是会常常会听到那种说什么潜规则啊，然后什么之前那种韩国的女星为了就是受不了 很多新闻， 对，精神崩溃，然后就自杀，再留下遗书这样子，对。可是就算那个时候以死明志，然后留下了遗书，震撼了这个世界。但是加害者有被惩罚吗？就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继续的追下去。嗯、对啊，很可怕，就是人好健忘哦。 也睡不着怎么办才好，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慢慢靠近你，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闭上我的眼睛，幻想你赖在我怀抱。 Kiss me one two three， 我最爱的那个你，让我给你甜蜜，为你挡风遮雨。怎么办才好，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慢慢靠近你，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闭上我的眼睛，幻想你赖在我，幻想你赖在我。 Kiss me one two three， 来自于潘玮柏。 讲完了卓人秘密，卓人秘密呢，在讲的的确是有跟这个女性自主跟觉醒方面有关，那有碰到一些性方面的议题。本周有一部电影西文片叫做正向性教育，正向正是地震的震，然后性教育就是性教育嘛，那从预告里面你看不太出来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只知道男主角有问题，但你不知道那个问题是他对谁有性欲，是对 他是一个年轻孩子吧？ 不是不是，他是一个成年的，有家庭的，有老婆有小孩的，所以你不知道他的那个性的那个犯罪，因为他跟宗教扯上的关系，西班牙还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的国家，所以你在里面可以在预告片里面看到很多就是那种像上帝祷告的，就像 blah blah blah， 他们想要主啊 blah blah blah 的那一种， 可能对同性的有性， 不知道是对同性的还是对孩童的，还是就是强迫人家的那种，预告片看不太出来， 但他就是 感觉 陷入了挣扎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在预告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同性的男生的角色，所以如果要从预告片猜的话，也许是同性的。 冷战还继续，却因 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约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惊下一次。 讨厌爱上了你， 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这太没骨气。 本周呢有一部日文电影，我们一直知道日本人对就是中国的三国历史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做这个三国志啊，拍三国系列的电影啊，做动画啊，就是有太多太多，而且做得很好。这部电影呢叫王者天下， 怎么觉得好像很熟啊，王者天下。 对，一定也之前也有一定有过这样的电影或是游戏的名称。那这一次在讲的也是中国历史，而且看预告的场面很大，但不是三国，是战国，在讲战国七雄，然后秦王一统的那个 日本人在那边聊，就是拍秦王 对 统一天下的故事， 在讲秦王嬴政的故事，还没有到一统天下，他说他怎么样如何拿回秦国的政权，好像是这个样子。在《王者天下》这部电影预告片当中呢，有一幕就是他跟他的兄弟说，未来我们要出人头地就只有靠剑术了，所以要很努力的练剑，要就是要练习，你才可以借由武士才能变成就是重要的人物，才能脱贫这样子。说到了脱贫呢，本周有一部电影叫做横越生死线，Little Woods， 是两位新生代的女星所主演的，分别是女武神 Tessa Thompson 跟 Lily James， 他们演一对姐妹。那横越这个生死线呢，是他们就是非常非常贫穷，活不下去了，干嘛呢？ 偷， 贩毒。 刚突然有点伤心，就很穷，活不下去该怎么办呢？居然第一个反应是偷。 同样的啊，其实为什么《寄生上流》让大家看了以后会这么的难过？我做的那个《寄生上流》影评，下面也有一个回应，他就有说，就是你在影评上面讲的那些什么道德观什么有的没有的，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穷过，你不知道就是有钱人想要翻身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的那一种， 就是没有后路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也正是因为认为穷就没有方法，然后所以才 局限了你的， 对，局限了你的思维跟局限你的世界，就觉得没有，我就一定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好，然后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是比较励志一点的，力争上游的，他告诉你，你就算出生在贫民窟，你出生在纽约的贫民窟，这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你就算出生在纽约的贫民窟，你就算觉得你再没有未来，但是你可以为你的梦想前进，你有多努力会朝那个目标前进，而且就算现实的阻力再怎么大，你是如何去克服它。这部电影呢叫做首席指挥家，所以它不只是脱贫而已，它是跃升到我们以前某一个想象的指挥家那种，就是上流阶层的一个地位， 好像从小他就是一个贵族世家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那其实因为阶级会复制阶级嘛，所以如果你爸妈是外交官，然后你四处就是这样游历，你当然小时候，你当然未来你的能力就是跑比别人前面，你有可能也会变成外交官，像是 莱特姐弟， 对，就是或是像是美国那个 Brzezinski， 他们一家人，他们全家到现在他的儿子就都还是外交官这样子。好，所以指挥这一件事也是一样，音乐家指挥这件事也是一样，就是你从小看你爸妈在做这些事情，在做什么的，哦，那我长大以后就是因为我更容易接触到说，哦，那个谁谁谁，你说啊，首席小提琴家。我知道啊，他是我叔叔啊，他从小就是就这样看他长大的。那说到了这一个女指挥家呢，就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女？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的指挥家好像都是男性，就是这一个场域就还是被男性给主导的。然后你身为一个就是女生，你是很难取得一个指挥的地位。

Bring a little loving， 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有点感觉？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林先生呼唤你喽！每天打来问要不要送票，现在是你的时候了。It's time for you to shine。 现在就是要请你去看《从前有个好莱坞》。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这是昆汀他第九部的作品，然后这个。大演员真的太多了， 对啊， 两大巨星，两大帅哥， 没有想到他们会合作， 里奥纳多、 迪卡皮欧跟 Brad Pitt。 是的，然后这还需要介绍吗？ 需要啦，介绍一下啦。 就从前好莱坞有个故事嘛， 讲完了。 哎，一个电影可以用一句话讲完的话，它就是一个 你说 好电影哎。之前有个定义是这样子啊， 是没错啦， 嗯。 那卓人秘密试着用一句话讲完。 卓人秘密就是一个女演员往上爬的故事，可以这样吗？ 对啊，那所有其实所有都可以用一句话讲完 吗？不一定哦。 还有什么？ 一定哎、啊，我们先说，我们先要送昨天有个好莱坞。如果你想要电影交换券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只要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从前有个好莱坞是哪两位男主角呢？只要答对的话，我们就请你去看《从前有个好莱坞》。我生活想拥抱，却是一场所有，却是一场空洞，却是开不了口。No， 想求救，却是没人理我，却只有双手佛。好，寄生上流。寄生， 一个男孩得到家教的故事。 乱讲。 不是，如果导演都是后面一直都不能爆雷，到底能讲什么啦？ 一个什么得到家教的故事哦，得到家教老师机会的故事。乱讲。 那你可以讲《骇客任务》是什么电影吗？ 关于什么是真实的电影？ 那 John Wick 呢？ John Wick 是什么？我没有看过 John Wick。就说捍卫战士， 你说汤姆克鲁斯以前那个捍卫战士、要飞上天的那一个吗？ 不是不是，基努里维的那一个啊，跟山卓布拉克的那个啊，捍卫战警吗？ 我他们有的太像，我现在 捍卫战警 Speed 的故事，一个警察试图让公车停下。 这游戏会太慢玩了。 丹佐华盛顿刹不住 ，Unstoppable。 他要把一辆火车停下来的故事。 没错，一个火车员工要停下一辆列车的故事。 哎，拦截记忆码有点难了吧？ 拦截记忆码我有点忘记耶。你说班艾弗列克哦？ 班艾弗列克是记忆拼图吧？ 哦， 那记忆拼图呢？ 我完全没有印象。天哪，看来用一句话可以讲完一部电影是一个电影成不成功的关键。你演完我们根本就不记得，没有办法讲。 记忆拼图就是一个男生就找回自己记忆的故事嘛，因为他有一段就不见啊，然后他就被诬赖嘛。 那是班艾弗列克。 对对，他找回，但拦截记忆嘛是他被，不知道怎么解释。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in love， 来自毕书尽。 有 fall in love 吗？ 啊、没有 fall in love， 我难 fall 而已吧。 fall 而已哦。 对啊， 我以为 fall in love 哎、 欸。这不是你一开场讲的吗？就是如果你坠落的话， 嗯， 让我们接住你。 是的，是的，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好的，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 哎、欸，最后你用一句话讲《全面启动》的故事。 哦、全面启动 这部电影。 等等啊，他的最后那个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啊？我想看， 不就螺丝在转吗？ 哦，好像也是一个关于真实的故事嘛，就害入别一个团队害入别人的梦境当中，然后分不清真实， 然后就不行了。 哦，然后就第二句了。 对啊，你看一个人企图把火车停下来的故事， 那只是短句跟长句的差别嘛。好了，如果你有看过《寄生上流》，然后你想要就是复习温习一下的话，你现在可以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 制造浪漫惊喜，创造幸福画面，因为你们都是 CTO 的 Super Girl。 下雨，爱情里错综复杂的难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密。只要你别生气，让我把未来全都留给你。有些事情不用结局说明，童话故事里我和你，相信失意的每一刻都值得纪念。 Every day, every night， 为你失眠，为你憔悴， My only super girl。 造男团 CTO 最新专辑 Starlet， 感谢每一位支持他们的 Super Girl。 CTO 第一场演唱会8月31日台大综合体育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未来已经抵达， Lexus 全新 NX 以科技让无法预知的意外提早发现，安全升级，完美驾驭。 NX 车系全新配额到港，惊艳价155万起，请即刻入主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